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了 ，OK， 就是我 有趣啊。刚才就说什么 加盟店， 加盟店哈 ，OK。还有就是说，你刚才是两百万，是不是我投资那个600万台币？是不是我做生意我担心有风险，我600万是我毕生的钱啊，大佬，好吗？一下子赔了怎么办？然后就是说这个钱是不是要全投资下去，还是怎样来投资？ 分配怎么样分配？ 怎么分配？ 正常我们会有一个投资移民哈，它是600万以上，好，我们都建议客人就是按量力而为，他不一定刚好要600万，他可以700万，也可以800万。那这个600万不是投资给政府，这个600万是你投资在你自己的公司跟事业。那这个公司跟事业你按阶段，譬如说你第一个阶段你到了台湾，你一定是去找一个实体店面，好，你有一些装修的费用、跟租金的费用、跟进货的成本。那你进货，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食品类别的，好，如果说是一个伴手礼的加盟店，伴手礼的店，食品它有一个有效的日期，你不可能一下子去进大量的货， 对对对， 然后还有要看这个节日，如果以香港的这个过年，你可能会进的比较大量的货，可是呢你进来之后你一定会销货，所以其实这个公司的营运它是控制在你自己的手上，你的金钱要怎么去分配也是控制在你的这个整个公司的营运上面。那如果你是开一个咖啡厅，那你可以找我们台湾这边都有已经很成功的个案，但是不一定是加盟。好，他们都是香港人成功的，他们也很愿意去辅导他们，让他们去做一个有一个配套的方式去帮他去做辅导，然后可以让他可以上路。 再讲的话，你把所有秘密都讲出来。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呢，投资可能我们就是做一个新的投资，可是我们做一半，可能半年左右，我发现这个行业好像我好像做的不太顺，我不太想再做，我可以在那个换一个行业吗？中间 这个部分我们的营业项目里面没有的，你要再加就要再经过投审会去说审核，可以加。 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做半年发现我好像一直都亏本了，这个行业好像我这个店好像都没生意赚，没钱赚的，然后我换一种店可以吗？ 中间可以换 那边，变成说我要重新申请还是要怎么样呢？ 不用重新申请，你只要营业品项里面去加你想要更换的。好，如果你是食品类别的，那你所有的食品餐厅你都可以开。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是要卖衣服，那你就会变成你的发票的部分就是要有衣服布类的这个营业品项的批发跟零售。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市政府这边可以帮你加，那在投审会这边我们也会去写这个投审书， 就还是可以的， 可以再加的。 然后那个居留期就没有说重新再计算。 不会重新计算，但是呢在这边还是要说，找到一个好的移民公司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刚刚有说就是拿到居留证之后这一年才是真正的服务的开始，你选择的是生活，好，不是拿到一张身份证就要离开台湾，因为我们身为台湾人， 这个我们也不鼓励。 对，所以我们很愿意去落实这个辅导创业成功的这个部分，我会比任何人还要开心的。 还有就是说，跟你刚才就是说你在中科有什么计划？ 对，在这边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中科有一个全台中最大的一个平面 mall， 大概有8个足球场的大小。好，那这个部分这个的主办的管理人员是我的干爹，所以他很愿意，就像我们的台湾台大打开了大门，好，让很多的港生进来，好，来去几天这样子的一个休息。那我们的中科 Take Mall 也愿意开放了200摊的这个香港的创意市集，来欢迎我们的香港朋友来落地，然后来体验我们在地的生活。然后这样的市集是每一周大概会市集开放的时间是2天。好，所以一天的这个 市集，它就是给你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一个位置大概600块的台币到1000块的台币、 uh-huh. 所以等于是说不懂做生意的这些香港的客户，他不一定一开始就要用很多的 钱来投资啊， 金额投资额去投资，他可以先从一个小店，好小的市集一个摊位开始去进入到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然后慢慢的他有一个方向的时候，他想要去做大，再来做大，好，这是我觉得也是比较保守的做法，也是我们目前很多个案最后成功拿到身份证会拿出来的这个金额都是超过他原本投资的金额了，好，这是没有赔钱，好，只要你有心经营，因为香港人他是香港的客户都是比较有创意的，然后也比较这个有效率的，然后再来他会感染我们的台湾的这样的人情味，其实我觉得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 OK， 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加盟店了，开个小摊也可以了。 其实玉山做生意做大生意跟做小生意一样辛苦，我告诉你 一样辛苦。 对， 你做了这么多年， 对，新学的是一样的。 OK， 好， 然后好像刚刚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你没有，没有又我又来了， 你又来了， 我是问你，不是问他。 对，我只是站在你坐在你后面的。 OK， 我可以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吗？ 好， 我有一个很大年纪的一个客户哈，他们也是投资移民成功了，他们就是银发族的。 嗯， 然后他们是有一群这 样子，讲我是 你还很年轻。 他们就是整个一群朋友，常常都会聚会。好，然后他们常常就是会有家聚会，然后后来他们就去顶当了一个早餐店。 嗯， 好，但是他们顶当这个早餐店，他们不是开早餐， 嗯， 他们是每一天他们因为都要一起吃饭，他们就一起分享。因为我们台湾有很多学生，他可能是外食主，可是我们台湾最好的东西就是农产品，好，跟有机蔬菜，所以他就把香港的这个味道带来到香港台湾，然后每一天去买有机的蔬菜，然后就做30克，每一天就是只做30克，然后他们就休息了。那这个非常的成功，而且每一天都是要预约的，好，30克很成功的。 这个在香港来说是市姐，说是私房菜， 对， 类型的这个那私房菜， 类似这样的类型， 啱你啊，私房菜系嘛 ？OK。咁喂 ，Helena， 我就想問下你啦。你就香港長大嘅台灣人啦，係OK。咁好啦，而家香港人移民去台灣嘅年齡層咧， 嚇 頭先阿 Ryan 講就即係開始慢慢年輕人多，其實退休嘅人多唔多？ 退休的人都多的，但其實大部分現在你都會見到是越來越年輕化，尤其是一家大小甚至帶著小朋友的人是越來越多。通常網絡上可能都流傳會不會年紀大就不可以移民過去，就好像剛才 Amy 或者 Ryan 都有講到，其實如果你是有好的經歷而你準備去台灣想做的事可以 link 到一起的話，其實你就算年紀再大，其實我們都是有辦法可以協助你去申請到。其實你站在一個政府的角度去看，你都會知道為何政府可能會在這個年齡上會這麼把關，就是他都會希望站在台灣人民去的立場去為台灣人民去著想，就是你今天吸納了這個老人家入嚟，咁究竟佢系咪有能力，或者佢系咪真系可以投資到台灣？咁呢啲嘢點解會可能網絡上會有咁樣嘅流傳？就係因為其實可能政府方面都係為咗想保障翻台灣嘅人民，但係其實如果你只要肯喺台灣去真係認真咁樣經營，而唔係一個空殼公司、紙上公司嘅話，其實台灣嘅政府係好願意接納香港嘅人移民過去台灣嘅。 係因為喺網上邊咧都有好多即係所謂達人咧，就教人哋點樣喺台灣咧開一啲網購。公司啊，嗰啲即係年青人叫網店啊嘛，嚇係咪？即係啲 IG shop 啊，即係呢啲潮語我哋唔係好熟啊，係咪？咁即係一啲相對地擦邊球 即係走法律罅嘅方式去做。 而家最新消息就係呢種咁嘅網店開始有管制啦。 IG shop 你可以照開，但係其實你必須要係虛實體同步，即係你可以有 IG shop， 但係你必須都要有一間實體店，又或者好似頭先 Amy 所講，我哋可以去市集度去擺個攤位，咁你禮拜六日賣下手飾品啊，賣下啲嘢食啊，咁係 OK 嘅，但係你就唔可以淨係單純地開一間 IG shop 咁。 OK， 咁啊，即係網上達人嗰啲咧，你就信一半好啦，信一成兩成啦，即係佢哋啲所謂即係道聽途說，又話自己經驗啊咁。 因為我哋係第一手，我哋間我哋盤石移民其實所有嘅秘書，我哋係會一對一咁樣去服務嘅，係由簽 contract 一路到跑曬所有嘅流程，咁包括我哋去遞投審會嘅文件，全部都係我哋自己，而唔係去揾會計師或者揾其他人代我哋。咁我哋係最清楚知道，當你喺度審批緊呢啲嘅文件，或者你去申請究竟呢個營業項目係批唔批准嘅時候，好似頭先所講嘅，譬如網絡商店網絡嘅呢個銷售，其實我哋 send 出去，佢哋就打翻轉頭，我哋就知道其實呢樣嘢係唔可行嘅咯，已經就唔好再太去相信網絡上可能有啲誤傳嘅消息啊咁樣咯。 係嗱，仍然都有唔少人問咧，買層樓就得啦。咁即係而家好多移民廣，好多即係樓盤廣告嚇、啊，網絡消息買層樓都得啦，搞移民咁，係咪真係咁簡單 咧？我哋俾 Ryan 賣樓 、 這個部分哈。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有一些这样的做法，就是说买楼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称买，买来之后呢租出，把它租去，租出出去就变成是公司的一个账，那就是变成是公司的营业额， 对对对， 那就可以。但是现在呢是不行的，因为基本上来讲我们的台湾的政府，我们的投审会在审查，实际上你来台湾是做什么，那跟你的香港的这个工作是要能够 link， 所以不是说去台湾买个楼就可以移民成功，是 不 OK 的。 那如果是在台湾，刚才你们都说了移民台湾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营业，有实体的实体的一个经营。 对。 其实上如果是一般人起步应该准备多少钱去经营这个实体的生意呢？起步应该是多少钱准备好啊？ 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也不用特别准备，另外再准备很多的 在这个预算里面。 Okay， 我们最近有一个个案，好，那就是我们叫他小甜甜，大概50几岁，然后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到移民到我们台湾了。他就是租了一个店铺，大概3万多块台币， 台币 二楼自己住，一楼简单的大概10万块台币，粉刷一下，然后做一个玻璃门就开业了，每一天高朋满座。那你说他要不要花很大钱去装修？其实不是，主要是你卖的东西，你如果是卖吃的，你就你的手艺。那我们最近也有一个我很开心的，就是也是一对夫妻，他们在香港以前是做教育类的，好，那但是因为他也是退休了一两年，那他来台湾7月拿到这个居留证，那他昨天前几天来找我，他说 Amy，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要落地生根了，我们要开火锅店。火锅店其实真的不用太多的担心，只要你是会妈妈都是会煮东西的，然后香港又很喜欢煲汤，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妈妈的味道的店，好，煲汤，然后你的店不需要太多的装潢，主要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感情，好，我们在煲汤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好，不是骂的这个汤边做边骂，那其实客户都是会回流的，所以你说你可不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咖啡厅连锁的装潢连锁的，或者是加盟我们台湾的便利商店，其实它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营业的投资的成本，但是你可不可以做小小的，也是一个实质的投资的事业， 所以我就刚、 这个、可以的， 所以我经常就跟朋友就是说他们担心我没有做生意经验，我不懂做什么生意，反正就是做生意要创意， 对， 有创意。刚才 Amy 也讲，就是我煲汤也可以，广东汤在台湾也是，广东粥在台湾也是很蛮受欢迎的，我看对不对？还有就是说，另广东人特别喜爱饮凉茶。 凉茶 不是饮凉茶， 凉茶古茶， 古茶啊，药茶啊，广东人就特别， 茶可能是在台湾会有可能有管制问题了 啊，对， 就要问问， 我知道，但有你有创意，你总要有创意，你没有创意的话，当然。专业人士来协助你，是不是？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做生意经验的，有做生意经验的，他们还在担心，是不是？ 就说钱松他是那个开餐厅的，他都自己都当老板，他都不会，他不会自己去厨房啊什么。那去打算我，他都要去那个，比如说在台湾开一个餐厅，和那个台湾。他不会请一个台湾 厨师， 他广东菜，他本身那可以就把那个香港那些他本来那些厨师请过去吗？ 可以啊， 可以。 好，你可以帮他们厨师做一个工作的居留，好，他一样就是可以在你的餐厅里面做服务了。我们很多香港开的餐厅都是引进香港的厨师，好省， 但是如果跑到台湾去呢，肯定是自己去学。因为台湾的这个厨师学校很好， 对， 他可以呢指导你，到你煮到好为止，哎，这个很好， 对啊， 然后我就自己去做这个切仔面哦， 对，所以有一定有创意，就是啊，所以就是说那个啊，钱博士他去开烹饪学校也可以啊 ，OK， 所以就是说没有不能担心，好。Helena， 我就想问你啦，好啦，嗱，佢哋嚟揾你帮手啦，揾你嚟帮手，费用我哋唔讲啦，因为我哋唔系介绍佢哋呢个乜嘢，佢哋需要有啲乜嘢嘅，预备啲咩文件嚟揾你，或者系点样咧？即系大家节省时间啦，唔好话嚟到问咗你，跟住又翻去又跑嚟跑去咁，即系最基本佢需要做啲乜嘢，就嚟揾你哋帮手咧。 其實通常呢我們會有說明會舉辦的，那如果你有興趣聽完說明會之後，我們會有一對一的諮詢，可以再更詳細去了解，說明會即是一對一諮詢，那如果都聽完一對一諮詢完之後問完所有問題，是有興趣想去移民的，我們就會簽 contract 啦。其實一簽完 contract 之後呢，因為磐石我們是台灣香港都是有公司的，那我們是會兩邊去配合，那在你簽完 contract 之後呢，即刻我們就會有秘書和你約時間去金鐘做一個認證，系啦，咁认证同埋 点解要认证？有啲人就问点解要认证，可唔可以？ 为什么要认证去金钟？ 因为我们送头省会都要有一个代理人授权书，那就是代理我们磐石的好顾问，好，譬如说我，好，譬如说海琳娜，好，所以我们要去金钟做一个认证。 比如说那个。结婚证书啊， 那个还好，我哋因为磐石我哋是台湾的移民公司啦，咁你所有的 process 流程是你要去授权俾我哋去帮你去做呢啲咁嘅 process， 咁你就要去金钟做一个认证。咁其实你认证做完之后咧，我哋就会开始下一个 step 就系可能你就会我哋就会send 个 Google form 俾你去填翻你啲个人资料啊，你嚟台湾想开咩公司啊，同埋你啲学历背景等等嘅，咁我哋就会开始去帮你申请一啲嘅公司名嘅预查，因为你要过嚟开公司噶嘛，咁你间名究竟台湾有冇人用过咧？呢啲嘢都系我哋就会开始去帮你申请。咁等到啲文件，我哋总共其实你飞过嚟台湾系要2到3次嘅。咁每一次每一个 steps 会有唔同嘅文件需要你哋去准备，或者每一次有唔同，譬如你去银行开户，你要去做身体检查。咁每一个 steps 其实我哋都会有专人一对一嘅服务，系去提醒你嚟紧你系要过嚟台湾。咁我哋就由接机开始，咁就会接你去到我哋嘅移民处，咁我哋嘅秘书就会喺移民处度带你去可能申请居留证啊，申请呢个统一编号啊，咁带你去银行开户等等嘅。咁呢啲全部都系会每一次嘅 steps， 我哋都系会有个group 去提醒你要准备啲咩文件，咁几时要过嚟台湾，咁点样安排呢啲咁样嘅行程。 都系去台北啊，都系台北办。 磐石喺台中嘅，所以其实我哋所有嘅流程都会喺台中去进行，系啦。咁 即系去台湾就系去台中啦。 呢样嘢我又要即系打岔，要提醒一句。台灣申請 每一個 step 啲嘢，打個比方就係、是，即係申請開銀行户口，係 啦， 都係一件好很麻煩嘅事嚟嘅。 因為台灣同香港真係太唔同啦，香港就係效率快快快，但係台灣因為太傳統啦，佢嘅銀行，咁所以點解我哋需要一對一專人嘅服務？就係你開一個銀行户口，佢一家銀行一日只俾你開一户。咁一户係要開兩到三個小時都有可能嘅。咁如果你今日冇一個專人去陪同嘅時候，咁掉你喺銀行，其實你自己都唔知點算。咁所以係好麻煩。 我嘅經驗話俾大家聽，唔好講話開户口，你換錢都係一件超麻煩嘅事。 現在是那個不止在台灣，在香港也是開户啊，特別是你一個商號去開户，很麻煩，很麻煩。你比如說你拿我一兩百萬現金，我拿過來，我要開户。他很多时候拒绝。 不是，我不讲香港先了，即是讲回台湾。 是一样，就台湾也是一样。那个 我不想跟香港来比较，但是我特别告诉你，在台湾办这些政府文件，不管银行政府文件，他们是很乐意帮你忙，但是非常非常繁琐这些事情，他们的按照规矩非常一丝不苟。可以去形容啊，香港是我们生活在香港，可能比较效率比较快，但是台湾真是你就有这个经验就这个了。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你们找一家合法或者是有经验的移民公司，那他就可以去帮你解决到，譬如你开户的时候，可能有些银行是需要你香港有存折的，你可能香港要有张 bank statement 要吸埋印的，但你其实通常去香港的银行，你就算拿到张月结单，他都未必会帮你吸印。那这些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有一间专业和合法的移民公司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协助你们进行这个 process， 可以更加顺畅。那其实都可以顺带提一提，或者在这里讲，就是你由签 contract 开始一路到你拎到居留证，究竟这个 process 要几耐，我相信都很多人想问或者想知道。咁照道理来讲，其实过往就是比较没那么多人申请移民的时候，其实整个 process 流程大概你由签 contract 到最后三个月左右，其实你就可以申请到张居留证。咁但是为什么现在会卡住了，或者时间比较慢，就是因为审紧 proposal 的时候这一 part， 咁政府就比较投审会那边就比较慢，因为实在太多人想申请来台湾移民了，那他们在审批的时候就会比较严格一点，都是审紧的，但是就会比较慢一点，那可能就有些的 case 可能会去到四个月五个月都有可能， 即排的队长了，是 的，还有看看你究竟申请的项目和你的背景经历，如果你越 match， 那当然你就会很快就可以 pass 到，那你可能有些东西就会看回你的经历啊，或者 你想开的店铺究竟是怎样，那他们都要去审核。 就好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宋主委就讲了，即是现在在台北辦那邊，離報中心那邊，即做認證的過往呢，一天就得幾宗，個位數，現在是雙位數，所以只是這部分呢已經是即可能是耐了。 梁文靜都是的，之前梁文靜很快就申請到，但現在梁文靜都是需要一定的時間才可以。 梁文靜就是香港 政府，香港政府，因為實在太多人了。你剛才 Ryan 都講到每個月在移民處的即發表的數字，每個月都有成四五百個個案去申請，咁即係每日平均係嘛？都有幾十個， 即係譬如我哋盤勢，而家香港係有三到四位秘書，台灣係五位左右嘅。其實我每日都係帶緊唔同嘅客去唔同嘅政府部門或者銀行，係做緊呢啲 process， 係每一日都有。咁你就可以見到其實個數量其實都幾多。 咁另外一個就係都係即係現實啲，即係現實啲錢的問題。那六百萬投資，那六百萬是我。批准以后，我六百万就拿到那个存到那个台湾那边去，还是怎么样呢？那六百万我是怎么样应用，怎么运用？ 对，我在香港认识一家早饭店，换的汇率比较高，行不行？ 啊、哦，不行的，你是要从香港你的银行，然后用美金或是港币， 啊、 不可以人民币哦，然后汇到你台湾所开的这个公司的筹备处，然后你到。当天或者是一个礼拜内好你都飞来台湾去做结汇，那按当天的汇率好去把它转换成六百万、oh. 那你的投资额写六百万就是六百万，七百万就是七百万，其余的它会退回去你原本的银行。 六百万就是我写六百万我到户，因为 中间有手续费用，然后扣完以后，对，要多汇一点， 对 对， 然后。 我不能不能换现金过去，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带那么多的现金。 然后有问题就是说，刚刚讲的我们开户问题，我公司还没开，然后我那个钱怎么汇过去呢？ 啊，你我们刚帮你预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公司的预查登记表。 嗯， 那银行可以你带着。啊，现在开户有比较麻烦一点，就是你香港的存款要去影印 一个 月结单的这个 正本， 然后拿去银行里面盖银行的章，好，那证明就是你是有这样的能力，你是做投资移民进来的。 因为呢经验咧，因为我有一日去银行办一啲事嘅时候咧，就听到即系、就是、有啲客户咧，同佢哋嘅客户服务主任喺度倾。就話要求咧就蓋章佢成咁，佢哋而家啲銀行咧都知道咧辦移民咧係要即係要蓋章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啲香港啲銀行咧 收費服務嚟 嘅，係都係可以幫手做呢樣嘢，咁所以張生你問你把鬼嘛，你幫襯移民公司啦， 仲要問下就係那六百萬。我们到那个汇到台湾以后，那六百万是一级要放在那个公司账号里面，那户口里面，还是我那个到以后我可以怎么样提出来用呢？ 只要跟公司有关系的都可以。好，譬如说你用公司去买一台车， 嗯， 好，那如果你用公司去买一个公司的资产，买房子， 嗯， 或者是去租店面，或者是买，只要跟公司的营运有关系都可以用。 嗯，然后就。其他不管怎么样，六百万我就要放到那个我银行里面去。 对，就是要要跟公司有关系的。 然后到那个我那个身份证出来了，领到身份证以后，那六百万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我中间我用三百万，剩下三百万那我才可以我拿两百万出来就没问题。就领到身份证以后。 啊，你到身份证有两件事很重要， 嗯， 就是你的外资公司一定要转换成台湾公司，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成为台湾人了。 嗯， 好，那公司你要不要继续营运，就看你个人的这个状况。 哦， 好，如果你不要继续营运的话，你一定要去做一个结算跟清算。 嗯， 我们干干净净的来，干干净净的把它结束。好，没有欠中华民国一块钱。好，然后里面的钱你就可以拿出来用了。 原来是那个我办居留证。期间那个公司算是外资， 外资公 哦，这样子， 对，你还不算是国民啊， 对 啊，你是港澳投资移民进来的， 你这是外资投。 所以说大家就不要想啊，我在那边拿到居留证，那个我这那个钱就随便拿出来，那个 可以提醒一个，就是因为你是自己开公司， 嗯， 所以你可以自己请翻自己系嗰间公司嘅员工，咁你每一个月都要出粮俾自己噶嘛，咁你嗰六百万就系可以出粮到自己个户口， 要合理。 要合理 ，呢啲咁巧妙嘅嘢，唉，真系你问到咁 detail， 收你顾问费啊！真系 ，OK， 就是趁现在还没有收我顾问费的时候，多问一点。 没关系，我们每个礼拜六、礼拜日，我们都会在香港有讲座 哦，都有， 都是有两个小时以上的讲座，还有一对一，都可以欢迎。如果想要移民的客户，可以来参加我们磐石移民的讲座。 咁啊，随时可以啦，即系。我不讲人家的名字，人家磐石我们不讲了。 Google 好像有的谷歌大神， 啊，你喜欢，就是，自己上去谷歌自己找，啊，或者呢 PM 谢工， 是啊， 下个礼拜回来 PM 谢工，啊，OK， 或者听我们节目听多两次，那就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啊，或者找谢工问谢工，就是今晚我们访问这三位，两位美女和一位俊男呢，啊，所以呢今晚我们即都是因应我们即市场的需要啦，因为实在太多朋友呢就问我们移民的问题啦，啊， 我们几个牟利呢又没有资格做移民顾问，啊，所以我们就找些专家来。 是啊，没错，移民顾问是不是随便 up 的 ,OK, 是 今天 顾住你问， 顾住你问，啊，OK, 今天呢就很多谢啦，很多谢三位磐石移民公司的 Ryan 啦，同埋佢哋公司的另外一位董事 Amy 啦，咁住香港代表嘅咧就係 Harina 啦，係嘛？咁今日三位咧就即係陪咗我哋過咗個半鐘頭啦。 幫我發覺你成日就人哋公司團體嗰啲組織嘅名咧又讀錯，成日漏啲字嘅，算啦。 係磐石移。 盤石國際移民有限公司，即係我對呢啲係有。 我哋校友會總會，你係成兩年先讀曬 咩話？留台校 有錯有錯， 好啦，好啦， 算啦算啦，好啦，我哋嘅節目嘅時間到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OK， 好，拜拜。